生活当中就说起来啊，这个欲望二字很多人都绕不过去。当然来说呢，有愿望甚至是良好的愿望，这个没什么错。不过呢，要是任性任凭脑子里面那个欲望过度膨胀，哎呀呀，背不住就得出事儿啊。一上来呢，给您讲几个您平常不大容易碰到的事情，那位说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哎，这个倒霉啊，倒霉碰到这路事情。辽沈晚报的报道，这是头些日子在沈阳有一小梁哥们儿跟女朋友，他女朋友呢大学研究生刚毕业，拿了一个塑料袋到学校去办手续，什么毕业证啊、报到证啊、教师资格证啊，一大堆重要的证件，在学校呢都办妥了，搁在这塑料袋里头，俩人就去坐公交往家走。上了公交之后呢，哎，正好俩人的座空着，那么这小梁跟他的女朋友就坐那儿了。可是没走几站，门一开，打站底下颤颤巍巍上了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奶奶。年轻人嘛，主动给老人家让座，这是应当应分的。于是呢，小梁主动的站起来了。那啥，大妈大娘，您坐这儿吧。老太太一看，哎呀，年轻人，谢谢谢谢啊，坐那儿了，挺好的呀。但是呢，小梁和他女朋友不是拿着一塑料袋吗？那塑料袋啊，就搁在那个座位俩座中间那个空单那地方。小梁寻思没事儿，是吧，一会儿下车再拿也赶趟。那么走了几站之后呢，门一开，老太太下去了。老太太下去，这小梁可是没留意，又走了几站，他们到站了，跟女朋友站起来说咱们下车吧，拿手这么一划了，呀，那塑料袋没了。哎呀妈呀，这咋回事啊，这怎么没了呢？后来呢，到他们车队一调录像，你猜怎么着？嘿嘿，就是小梁把那座不是让给那个老太太了吗，这老太太头前下的车，顺手啊蹭，他把人家塑料袋啊他给揣走了。啊，哎呀，小梁女朋友这难受啊，这着急。你这个，你说这丢点钱也倒好说，我那塑料袋里面都是我的一些个证件啥的，那办起来补办可费劲了，可闹心了。什么人呢？那位说，不是这个极个别的上岁数人怎么这样呢？可说呢，这种事情很少碰见吧，那必须少碰见，太个别了。楚天都市报又讲了一档子个别的事情。大白天咱说啊，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之下，一辆公交车在武汉江汉区街头，这是601路，在没有司机也没售票，这车上一个人没有的情况下，这辆公交您猜怎么着？滋呀滋呀滋呀，滋扭扭滋扭扭的啊，它动弹了，往前溜达上了，自己走了是吗？啊，还拐了一弯，拖把一逆行骑电动车的一女同志给撞出去了。很不幸啊，没救过来，这伤者走了，去世了。这个那位说坏了，这交通肇事这得拘谁呀？拘司机呀。那说不对呀，拘司机干嘛？他司机没在车上啊。是啊，没在车上，可他有责任呢。什么责任呢？就现在啊，咱们这公交很多采用的是气刹系统。按说照理来讲，这个气刹系统即使没气压的时候，它也能够自动把这车轮子锁死。另外呢，如果公交车司机师傅有这个安全意识，顺手再把手刹拉上，这就加了双保险了，这公交车就挪不了地方了，稳稳的停在那个地方，车上没人也没事儿。那么这车是怎么意思呢？现在没查清楚，反正警方是把那公交车司机带走了，说怀疑他啊，说头前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觉得这车呀 不是气杀吗？气压偏低，哟，这得返厂去休息啊，看看怎么回事儿啊。但是呢，备不住是储气罐里头这个气呀、啊、没完全用完，这车还有气儿。他把车停到那个地方呢，他可能没拉手刹，这两下子咱说啊，疏忽了。备不住是这种情况，结果这车呀自己走了，出了车祸了，这也是极个别的。那是啊，还有一档子事儿啊，这事儿太个别了。这是湖南长沙县的事情，有一28岁的小胡哥们儿，先头呢他是交通事故的肇事司机，后来呢他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。嗯，你说等会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一个月内的事情。头前这一回呢，这小胡啊喝了酒了，跟哥们弟兄啊生日聚会，左一杯右一杯，喝多了，好酒贪杯，像那个别开车了，不，没事儿，我这技术杠杠的，好嘛，一上路，咚，把一赶着回家女工撞躺下了，人死了，他呢还跑了。警察后来给逮起来了，逮起来说你这得追究你刑事责任呢，还得赔家属钱呢。当然后来是给他取保候审了，取保候审之后在家待着不是吗？嘿，谁成想一个月之后，这茬事儿还没了呢，这小胡哥们儿出去办事儿去，来至在一岔路口，哐，好，让一个飞驰而来的一面的打身上碾过去了。哎呀，这人呐，嘿，当场身亡。咱把话说头里啊，我说这个可没有封建迷信的意思，不是什么因果报应啊，咱就说你不注意交通安全，他没这个安全意识，你看他出事儿了不是吗？还有那安全意识太重要了，吃药片都许上医院，那位说去完了医院才吃药呢，不是，他是吃了药去医院啊，吃，对，这吃药吃完了得到医院让大夫开去，不是的，抢救去了，洗胃啊，那大夫怎么开的药？大夫开药没问题，关键是吃的人有问题。怎么呢？华商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陕西宝鸡，有一户人家姓常，家里面一小男孩2岁，这孩子淘气，一个是淘气，再一个呢跟爸爸关系好，他爸爸呀老常啊血压不正常，平常呢大夫给开那个降压药啊，就高血压，这个高血压是不能停药的，见天得吃这药，老吃药呢他那个2岁的小儿子就留了心了，哎呀，是爸爸天天吃这药，嗯，这药好吃吗？是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太神秘了啊，我太有好奇心了啊，我尝尝吧，趁他爸不注意抓把药咔嚓塞嘴里边，喵喵吃了，好吗？降压药那是给成年人吃的，得了吗？好，吃完那药之后啊倒是没大事儿啊，就是睡着了，打那儿起添了一毛病，嗜睡，哎呦，而且不单睡觉，家里面看着直害怕，这孩子脸通红通红的，那过了这个一阵子一会儿功夫，看见哎怎么手上也红了，坏了，家里人担心，赶紧送到医院，大夫一看得亏你送来了，他这个这药他不能吃，这叫药物中毒，时候长功夫大了，他有危险知道吗？赶紧洗胃，这算没大事儿。这怎么让孩子吃了呢？嗨，大夫说了，那个药片上头不是都有那个有点那个糖分吗？啊，那其实也不多，小孩啊好奇拿舌头舔那药片，哎，觉得甜甜，要不然我再来块吧，那不是糖啊，我说宝贝儿哦，哈哈，再说宝贝儿啊，这是仨宝贝儿，湖北黄冈麻城那地方仨少年赶上，这不是放暑假了吗，闲来无事，呵，这三位少年呵有志气，那家伙了不得，秦甘罗12岁为太宰，石敬瑭13岁拜帅登台，三国中小周郎名扬四海，10岁上学兵法，嘿，很有将才。说他们干嘛呀？说这仨人，这哟，这仨少年也了不得。商量好了啊，我们得出去了，不能老挨家待着。 老挨家待着，这人呐在家待着就视野不开阔，是吧？没办法，以后啊干大事，经风雨见世面，干嘛去啊？征服自然去，大自然都踩到我们脚底下。去哪儿啊？附近有一个海罗湖山，山高林密，那地方啊豺狼虎豹太多了。小哥三个说了，就到那儿去，就爬这山，我看哪个豺狼虎豹是吧敢跟我们来信啊。来了吗？没来，没来，那挺好的。挺好什么呀？给困山上了，赶上下大雨，哇，瓢泼大雨，等不到豺狼虎豹，这一通大雨，这仨孩子浇熟了，哈，哎呀，躲在山坳里头，呵，难受啊。下雨他山里头凉啊，不光那个没带干粮，哎呦，衣服也没穿够，呵，冻得呆呆的，没辙呀，打电话报警。后来救援人员爬到山上，把他们小哥三个给救下来了。您说说看，你这不是瞎折腾吗？哪有这么显示自己的勇敢精神的呀？使错地方了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的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李欣。继续啊，给各位讲些个小故事。那么事情发生在湖北，这是月初的事儿，七月初啊，不是这月初啊，七月初。七月初呢，在湖北宜昌有一处公墓。话说这天的晚间十点快十一点了，公墓边上呢有一户人家，老黄家，黄大妈黄大爷，姑母两个一块在这个地方住。当然他们不是守墓的啊，他们跟公墓没关系，只不过他们住的地方呢距离公墓很近，就在公墓边上。赶上天黑了，老两口子说咱们看完电视洗洗睡吧。是啊，你想这公墓附近晚上晚不晌也不兴出去遛弯去，得说那迷信，他不是迷信的老人嘛，他计较这个不是吗？赶紧收拾收拾睡觉。俩人正合计呢，突然之间啊就听见外头已经是啊漆黑一片了，这附近路灯还不是很多。老两口子呢正准备收拾睡觉，就这功夫突然之间耳轮中就听到外头不远的地方，在公墓里头仿佛是有一个很细微的气若游丝的，好像是年轻的岁数很小的女孩子的声音，由远而近飘飘忽忽的传来了。有人吗？救救我，我活不了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老两口子一听，哎我说你听见了吗？这是不是我这个产生幻觉了？我这两天我这不应该上网老看那个鬼片什么的，这鬼片太坑人了，我看这个把我吓坏了。不是，我也听见了啊，这是真事儿吗？可不是，就窗外的人，这谁呀、啊、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谁家的？这是什么人啊？你确定是人吗？哎我说你别吓唬我呀。俩人互相吓唬，越说越害怕，窗外那声啊他还越飘越近。哎呀叔叔大爷，好心人帮帮我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老两口子吓得好魂都飞了。后来转念一想，我们俩什么毛病啊，这不都新社会了吗？哪儿来的这个那哥呀？我们在公墓边上生活了也不是一半天了，哪儿有这那哥的事儿？怕这干什么呀？走走走走，出去看看去。老两口子相约，走走走，出去看看，万一有什么人需要咱帮助呢，是吧？老头你投了走，我后面给你压阵。老头一看，什么叫我投了走啊？你平时你胆儿大呀，你横啊，你来你先来呗，我先来什么？你先走，要不咱俩一块走？那走吧，唰啦一拉门就出来了，壮着胆子，打着手电筒，往前探着身子，试探着往前走，倒不是害怕，主要天黑怕摔着，手电筒这么一晃呀。离他们不远十几米站一小女孩，哎是人吗？废话，可不真人吗？一小姑娘满脸泪痕，哎呀大爷大娘，哎呦我要了命了，我没地儿去了。老两口一看，哎好吗，还真是一个孩子，来来来，进来，把小姑娘给拽进来。多大了？我才十岁。你怎么一个人这么淘气啊？你跑公墓来干嘛？我什么跑公墓来了，我是让我爸爸啊 他给我扔这儿了。老两口说这是亲爹吗？可不亲爹吗？如假包换的亲爹，那怎么这样呢？还可说呢，正聊着呢，他们家门口突然之间有那机动车的声音，车刹住，打车上下了一男的，啪啪啪紧着拍门，快快开门，把女儿还给我。老两口说行啊，今儿晚上甭睡了，这干嘛了？这是先头是来小姑娘，好，这哭的倍儿惨，这怎么来大老爷们儿？干嘛打群架来了是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拉门一看，门口站一男的，后来一打听整明白了，就说啊，这男的是这小姑娘的父亲，家里面就住在宜昌城内。这怎么回事呢？这孩子呀不听话，在家里面啊搞恶作剧，带着他们街坊一小男孩在他们家里面啊拿他爸爸那打火机玩火，噗，把家里床单燎着了。呵，得亏当妈的在家，赶紧把这火灭了。等他爸爸下班回来，把这事儿跟他爸爸说了，这是你的女儿，我管不了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当爸的一听，用手点指，你说你这丫头你怎么这么就不懂事儿啊？行，你要这样的话，今儿晚上我给来挫折教育，我给来素质教育，知道吗？走，拽着孩子上车了，一踩油门出了城了，把这孩子拉在这个公墓里头，开着车门下去。干嘛去？这大晚上这黑不溜秋，你把我搁坟地里吧。我就这样，知道吗？这让你长记性，以后你要再捣乱，你就这下场，听见没有？下去，把孩子给轰下去了。当然他爸爸那是亲爹，哈哈，对，那人家不能够离太远，躲在一个姑娘看不见的地方啊，就是保护着孩子，也是怕他吓着。但是没成想小孩打这公墓里边跑出来了，跑到这黄老头他们家去了。关键是什么呢？他爸爸把这事前因后果说清楚，但是黄老头说，对不起，你们爷俩走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我刚才报警了，警察一会儿来，哎，您这套您跟警察再重新说一遍吧，等警察好好教育教育你，你这当爹的，你的教育方式太不得法了。这还是有教育呢，还有一种方式啊，不是教育孩子，是教育妈，也不能说教育妈，教育婆婆，还有干这个的呢。哎，是啊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呢，话说是事情发生在顺德那个地方，广东的事儿。广东顺德有一广场，大广场，呵，敞敞亮亮的啊，这个也是这个装饰的很不错，当地是个地标建筑，平日里呢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啊，这个年轻人白天不在都上班了不是吗，老人家带着孙男弟女在这广场上玩耍，挺好的这么一广场。谁成想这一天广场上传出了撕心裂肺一样的哭声，一老太太，哎呀，哎呀，熬呀，我是不能活了，我活不下去了，哎呀，你们让我躲开，我去一头碰死吧。大伙赶紧呼啦朝上来拦着，哎呀，阿婆阿婆，你不能这样，这么寻短见，哎呀，我怎么，我没有脸去见我的儿媳妇，我的儿子，哎呀，我没法活了。说着说着，老太太气往上撞，根老下子晕菜了。哎呦，大伙儿赶紧快快搭着，赶紧把老太太送医院去吧。那你说这么热闹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嗨，这老太太姓蛋，这姓很奇怪啊，不是，就是很奇特，不能叫奇怪，百家姓嘛，哈，百家姓里面有这么一姓姓蛋，蛋氏的蛋，蛋老太太。蛋老太太呢，有一个一岁大的小孙子。平常呢牵着手到这广场上来玩。话说这一日呢，跟这个老姐们跟那聊天，孩子在边上玩，很近的距离，就在身边啊，一伸手就能给拽住了，就这么近的距离，您猜怎么着？老太太们聊了没几句，这蛋的娘一回身一扭脸，呀，孙子没了。哎呀，哪儿去了？喊，是不是在附近玩呢？没有。问边上小朋友，看见你们家那小孙子没有？没看见。再问边上其他的人，说没有，不知道啊，不在你身边的吗？这不是你孩子吗？是啊。哎呀，坏了，孩子没了，我的天哪。老太太当时差点没死过去，送到医院去了。警察也来了，附近街坊打电话报警了吧是吗？警察来了，来了之后呢，说赶紧的找吧， 找说你这个家里面有亲人亲属没有啊？哎呀，儿子在外地，不行，儿媳妇上班了，你把他叫来，不行，我得跟他说说，我对不起他。那边打电话把儿媳妇给叫来了，儿媳妇一听这吓坏了，哟，坏了，婆婆怎么出事了？三步并作两步，打着车，叮叮叮叮，一通小跑啊，来到这医院急诊室，见着老太太呢，老太太比那媳妇啊着急，哎呀。孩子你看出事了，这咱宝贝儿没了，警察在这怪我，我这哎呀这么大岁数我抽我自己心都有。这儿媳妇一看这架势，别妈妈妈淡定淡定，哎呀你激动什么，你当人家民警同志，你别招人家笑话，咱们家的事儿，什么家里的事儿呢，这都出事儿，这孩子都去哪儿了，哎呀没事不要紧的，孩子在我那儿呢，快点你等会儿，老太太说等会儿怎么回事，警察也吓一跳，哎怎么回事，你说什么来着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，我说孩子在我那儿呢，还在，没丢啊，啊没有，没丢，在我那儿呢，很好啊，很好，很快乐，嗯，很安全，那这怎么回事啊，啊这是他是这样的，民警同志您有所不知啊，包括我这个婆婆呢，说实话啊人不错啊，这个我这蛋婆婆，但是呢她的警惕性还是低，是吧，你看这些日子啊微信上啊哟老有那个传闻，哪儿孩子给绑了，哪儿孩子给骗了，哪儿孩子给卖了，哎呦我看的揪心拉肝的，我担心呐，平时我跟我爱人上班，家里面就老太太带着孩子，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，啊警察说那怎么办呢，我得提高他的警惕性啊，那怎么提高警惕性呢，我给老太太来了一演习，紧急集合，什么意思啊，我就是趁他不注意，我就到广场上把孩子我就抱走了，是吧，然后我就让他明白啊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发生的，你要注意啊，你要多加小心，你可不能大意呀、啊！呵，老太太闻听此言，把这被我唰啦撩开了，打床上下来。警察同志，你别拦着我，我真想抽他一嘴巴，这气死我了。那个说，不是，我说这妇女她长心了吗？可说呢，不多聊了。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走你呀！ 击黑电台，我们在行动，传播非法虚假广告信息，干扰合法电台正常播出，针对黑电台影响恶劣的违法行为，执法部门展开行动，目前已取缔非法电台数十个，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，对违法者我们绝不手软，对黑电台我们严惩不贷。